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11布施波罗蜜多分之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波伽梵在失落伐住士多林及故都园，与大比丘众1200人聚。儿时世尊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经久如方得圆满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无上正法，佛为根本，佛为导手，佛为所依，唯愿世尊宣说开示，令比丘众闻以受持。世尊儿时再三命劝舍利子言：如今因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布施波罗蜜多，儿时具受舍利子蒙佛再三殷勤命劝，乘佛神力，先以布施波罗蜜多教诫教授诸菩萨摩诃萨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缘一切智智，以大悲为上首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缘一切智智，大悲为上首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则能摄受一切智智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此，诸菩萨摩诃萨宁以无忌心行于布施或不行施，终不宜回向二乘地心而行布施。何以故？诸菩萨摩诃萨应不声闻独觉地故。儿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：何因何缘诸菩萨摩诃萨应不声闻及独觉地？舍利子言：吾为菩萨摩诃萨众为一切智与二乘等，故我令不。使满慈子复问具受舍利子言：诸菩萨师与声闻师有何差别？舍利子言：声闻行师回向涅槃阿罗汉果，菩萨行师回向菩提一切智智，是为差别。又满慈子：如有二人具行布施，一缘王位而求圣果，彼行施时作如是念：愿我由此做大国王，统领八方，皆得自在。彼随此愿，后得为王，匡化世间，自在安乐。一缘尘位而求圣果，彼行施时作如是念： 愿我由此得作大臣，王所爱念，委任驱策，随王所欲，皆能承办。彼有此愿，终不为王。虽此二人俱行不实，而随所愿，国有胜烈。菩萨声闻，行师一耳，谓诸菩萨行不施时，缘一切智智，大悲为上首，以所修行与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由此能得一切智智。若声闻众行不施时，缘声闻果，自求解脱，不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菩萨声闻虽具行施，而随意愿，果有胜烈。亦有施故得一切智智，亦有施故得声闻果，是为差别。又满慈子，譬如有人修行布施，求做长者，或做居士。复有一人修行布施，愿为长者、居士、同仆。当知菩萨声闻行施胜烈，意愿亦复如是。儿时满慈子赞舍利子言，所说譬喻甚为稀有，善能开显二施差别。我也当说二施譬喻，为如有人持百千宝以巨富者，所如是也。今以此物奉上人者，愿相摄受，作亲同仆，所有事业我皆能办。诸声闻众行施亦然，愿作如来亲近弟子。菩萨不尔，是为差别。又舍利子，如有女人舍王公乐，持百千宝，妾意长者，或商主家，而与彼言：今奉此宝，愿相纳受，以为妻室，毕身成事，终不亏违。如是声闻，修行布施，但欲求作如来弟子。菩萨不然，是为差别。时舍利子便赞具寿满慈子言：善能辩说二施譬喻，甚为稀有。为诸声闻无巧方便，所行布施取声闻果。若诸菩萨有巧方便，所行布施普为摄受一切有情，得一切智。又满慈子，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切行中应先行施，作如是念：我今所造此会施业，施十方界一切有情，令永解脱恶趣生死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速发心，已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永不退。若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，令速圆满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萨思维外境，不离内心，摄诸善根，令其见次皆得增长。 是诸菩萨。若时若时，摄受善根，护令不退。此诸菩萨，儿时儿时，辗转临近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，见得临近一切智智。此诸菩萨，儿时儿时，善根圆满，去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，利乐一切。又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布施，做事思维。若诸有情，眼所照处，愿彼一切皆得如是我所会舍饮食等物。若诸有情，受我所施饮食等物，随己所需少份受用，持于转施他诸有情，彼诸有情少份受用，复持转施诸于有情，如是辗转，尽有情界，皆同受用我所施物。我有如是布施因缘，摄受善根，量无边际，复持如是无量善根，普施十方诸有情类，皆永解脱，恶趣生死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速发心；以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永不退。若与无上正等菩提以不退者，令速圆满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，摄受善根，辗转增长。此诸菩萨，儿时儿时，摄受一切波罗蜜多。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，摄受一切波罗蜜多。此诸菩萨，儿时儿时，辗转临近一切智智。当知如是诸菩萨众，方便善巧，虽施少物，而获无量布施善根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以布施心境无分限，回向正得一切智故。又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布施，生如是心，我施善根，悟照于果，为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利乐一切。如是回向无上菩提，非于果者，乃名布施波罗蜜多。普令一切波罗蜜多皆得圆满。若无后心，缘一切智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虽行布施，而非布施波罗蜜多，亦不能令于所修习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亦不能得一切智智。又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虽少布施，若能回向无上菩提，当知彼施其量深广，定能证得一切智故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虽多布施，若不回向无上菩提，当知彼施其量浅狭，不能证得一切智故。又满慈子，若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布施，不起后心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不源于一切智智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虽行布施，而非布施波罗蜜多，能着生死，非一切智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，能起后心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 亦复源于一切之智，是菩萨摩诃萨所行布施，名为布施波罗蜜多，不着生死，得一切智。又满次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布施而不执着，虽能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着，虽能源于一切智智亦不执着，是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亦令一切波罗蜜多究竟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利乐一切。而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：尊者所说如是法要，为自辩才，为称佛力。舍利子言：我称佛力，说是法要，非自辩才。时舍利子复告具寿满慈子言：假使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有情未欲证得阿罗汉果，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以诸财物，或是无量无数一生，或是无量无数声闻，或是无量无数独觉，彼所获福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。有菩萨摩诃萨缘彼布施，作是念也：彼诸有情所获福聚，我皆随喜。是菩萨摩诃萨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福业事，所有善根普使十方诸有情类，愿彼一切皆永解脱恶趣生死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速发心；已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永不退。若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，令速圆满一切之智。是菩萨摩诃萨由此随喜回向善根，一切之智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善根，与前有情布施福聚，百倍为胜，千倍为胜，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复为胜。如是菩萨所有随喜回向之心，超胜世间诸有情类所行施福，是为菩萨方便善巧，虽少用功而福无量。又满慈子，假使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有情，诸如净切沙数大劫，恒以无量无边共聚奉施诸佛及比丘僧，彼由此缘获福无量。有菩萨摩诃萨缘彼福聚，身心随喜，作是念言：彼十方界诸有情类，能与如是真净福田恭敬供养，身心无倦，善哉善哉，我与彼福深深随喜。是菩萨摩诃萨因随喜心所生福聚，与十方界一切有情是佛及僧所有功德，百倍为胜，千倍为胜，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复为胜。如是菩萨随喜之心，超诸世间 所行施福，如四周界所有珠宝火药等光，虽能照耀，而彼一切皆为月轮所发光明之所影夺。如是十方诸有情类所行施福，虽量无边，而为菩萨随喜之心所引善根之所影夺。如四周界所有光明皆为日光之所影夺，如是十方诸有情类所行施福，皆为菩萨随喜善根之所影夺。又满慈子，如多百千迦遮摩尼聚在一处，虽有种种杂色光明，若有持一废琉璃宝至其具上，令彼一切杂色光明悉皆隐没。如是十方诸有情类虽住无量净伽沙劫，恒以种种上妙乐具施有情类，或施佛僧，而依菩萨与彼福具起随喜心，所获功德胜彼福具百倍千倍，乃至乌波尼沙坛倍。又满慈子，如多百千世间凡马集在一处，轮王马宝若入其中，令彼一切微光隐没。如是十方诸有情类虽住无量净伽沙劫，修行布施及诸善根，而依菩萨于彼善根身心随喜所获功德，胜彼善根百倍千倍，乃至乌波尼沙坛倍。如是菩萨随喜具心，影夺世间施福也是。是故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所作功德应身随喜。又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持所起随喜心，具诸福业事，施十方界一切有情，愿彼十方诸有情类皆永解脱恶趣生死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，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，若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，令速圆满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若施若使舍诸善根施有情类，此诸菩萨而时而时辗转临近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若施若使于己善根不执我所，此诸菩萨儿时儿时能以善根回施有情，愿皆离苦得永安乐。是诸菩萨若时若时舍己善根施有情类，此诸菩萨儿时儿时虽不修习菩提资粮，而能临近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若时若时于己善根不执我所，施十方界一切有情，愿皆离苦得永安乐。此诸菩萨儿时儿时善根增进，临近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即证得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若时若时 于己善根，不执我所。此诸菩萨儿时儿时摄受无量殊胜善根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此菩萨心静无分现，回向证得一切之故。如是菩萨随喜具心，方便善巧，随持随喜，所引善根，回施有情，而于善根即有情类都无所知，虽愿有情解脱恶趣及生死苦，而于恶趣及生死苦都无所知，虽愿摄受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，而于发心都无所知，虽愿摄受诸有情类令于无上正等菩提永不退转，而于此位都无所知，虽愿摄受诸有情类令菩萨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，而于此位都无所知，虽愿自得一切智智，而于此智亦无所知。如是菩萨无所执见，当知是为方便善巧。如是菩萨随喜回向具行之心，皆由方便善巧力故，能普任持诸于菩萨摩诃萨众，令获殊胜利益安乐，即自摄受一切智智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又满慈子，摄十方界一切有情，诸如净前沙数大劫，恒以种种上妙供具，奉侍诸佛及比丘僧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修诸福业。有一菩萨持一钵饭施佛及僧，其福胜比百倍千倍乃至乌婆尼沙檀贝。所以者何？依此菩萨不见施者，不见受者，不见施物，虽观诸法本性皆空，而行施时常不远离回向发愿，为持施福与有情共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愿同证得一切智智。是故菩萨行布施时，与诸有情所行施福，百倍为胜，千倍为胜，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亦复为胜，由此定证无上菩提，利益安乐诸有情类。有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，应起誓心：我今会舍如是财物，诸所引发殊胜善根，普使十方诸有情类，在地狱者速出地狱，住旁生者速脱旁生，居鬼界者速离鬼界，人天去中有忧苦者，愿彼一切忧苦永息，厌生死者速出三界。十方无量无边有情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速发心；已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永不退。若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，令速圆满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舍诸善根，是有情类 此诸菩萨，尔时尔时，摄受布施波罗蜜多。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，摄受布施波罗蜜多。此诸菩萨，尔时尔时，增长一切波罗蜜多。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，增长一切波罗蜜多。此诸菩萨，尔时尔时，摄受无量殊胜善根。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，摄受无量殊胜善根。此诸菩萨，尔时尔时，辗转清净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虽少用功而获多福。是故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常应勤修方便善巧。又满慈子，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，于己善根不执我所。此诸菩萨，尔时尔时，摄受无量无边善根。所以者何？此诸菩萨欲令无量无边有情，咸即证得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萨能舍一切，与他善根尚能回舍，施于无量无边有情，况自善根而不能舍？尚能会舍所有善根，况于真才而不能舍？如是菩萨能舍一切色非色物，能舍一切自他所有殊胜善根，乃至能舍一切智智，施诸有情，令同证得。如是菩萨大狮子吼：我与诸法都无所见，我与一切有色无色内外诸物亦无所见，虽无所见而皆能舍。如是菩萨作时念言：我都不见若法若物，而不能舍，施诸有情。如是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以所证得一切智智，观察世间大狮子吼：我与诸法都无所见，我与一切有色无色内外诸物亦无所见，虽无所见而皆能舍。为不见有若法若物，与诸有情而不能施。如是菩萨当作是念：我当证得无上觉时，与一切法都无所见，虽无所见而与诸法无不现证，无不辨知。由诸菩萨能舍一切，是故证得无上觉时，与一切法能究竟舍。由舍究竟，与一切法无不现证，无不辨知。如如于法无所不舍，如是如是都不见法，如如于法都无所见，如是如是与一切法无不现证，无不辨知。如是菩萨若内若外皆悉能舍，与内外法悉能舍故，都无所见。由于诸法无所见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与一切法无不现证，无不辨知，能尽未来利乐一切。又满慈子：诸菩萨众应如是学清净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能如是学清净布施波罗蜜多，乃得名为真净菩萨，常不远离一切智心。若是菩萨常不远离一切智心， 事实菩萨一切恶魔尚不得变，况于药叉毗舍者等能得其变。若诸有情能得如是菩萨变者，必无是处。所以者何？若地方所有诸菩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作意思维，一切智智实无暂舍，此地方所人及非人皆不得变，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常思维一切智智，如是作意，不可思议，广大甚深，世间稀有，以一切智不可思议广大甚深，难测量故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能如是学大菩提行，与诸有情有大恩德，能善养育一切有情，为令世间诸有情类无诸灾难，断恶修善，有此因缘，诸菩萨众在菩萨位常能利乐一切一生。声闻独觉，若诸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亦欲有情有大恩德，能善养育一切有情，为说正法，令断烦恼，由此无量无边有情皆得涅槃，毕竟安乐。是故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普欲一生声闻独觉为最为圣，为尊为高，为妙为微妙，为上为无上，无等无等等。波涅盘后亦于有情有大恩德，能善养育一切有情，为与如来苏都波所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奉施种种上妙花幔涂散等相，衣服璎珞宝床幡盖祭月灯明，有此因缘，彼有情类种植无量殊胜善根，或闻如来涅槃法要，精勤修学正波涅槃。若遇如来苏都波所下至奉献一香一花，世尊祭彼皆当离欲，多有毕竟得波涅槃。如是菩萨住菩萨位，与诸有情有大恩德，能善养育一切有情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亦欲有情有大恩德，能善养育一切有情，波涅槃后亦欲有情有大恩德，能善养育一切有情，以诸菩萨常欲有情有大恩德，能善养育一切有情故，与世间最尊最圣唯除诸佛无能及者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是诸菩萨常欲有情作大饶益，譬如真经常能饶益一切有情，未烧炼或已烧炼，未作言句已作言句，若未转意或已转意，常能饶益一切有情，如是菩萨修菩提行住菩萨位，能与有情作大饶益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亦与有情作大饶益，波涅槃后亦与有情作大饶益， 又满慈子，如日月轮，寻四周界，与诸有情作大扰仪，为四周界一切有情，由日月轮光明照出，作诸事业，又能了之。若昼若夜，半月满月，十年等意。又诸花果苗架草木，因日月轮光明照顾，生长成熟，滋养有情。如是菩萨修菩提行，住菩萨位，与诸有情作大扰仪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亦与有情作大扰仪，般涅盘后亦与有情作大扰仪。又满慈子，诸菩萨众成就如是广大功德，常与有情作大扰仪。譬如商主多有真才，能令百千商旅眷属皆得充足，诸资生聚，乃至死后诸有情类有比真才亦得丰乐。如是菩萨行菩提行，住菩萨位，尚能利乐无量有情，况得菩提般涅盘后巨大势力，而不能令诸弟子等利益安乐。又满慈子，如是菩萨常能利乐一切有情，为菩萨位，若成正觉，若般涅盘，常欲有情作大扰仪，未曾有舍。如有善事，具善事相，能自安乐，亦能安乐诸于有情。善设真才，善能分布，故名善事。如是菩萨善设种种功德真才，在菩萨位善能利乐无量有情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亦善利乐无量有情。般涅盘后亦善利乐无量有情，为涅盘后功德势力，亦善利乐诸弟子等。又满慈子，如是菩萨若菩萨位，若得菩提，若涅盘后常能利乐一切有情，无时暂舍。如彼善事，具善事相，能令自他具得安乐，远离种种不如意事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能令自他常得安乐，远离种种恶业烦恼，不堕恶趣生死轮回，得般涅盘毕竟安乐，或成正觉扰于一切。又满慈子，如刹帝利灌顶王种堪绍王位，若为太子，若作王时，安乐一切沙门梵志给予有情，若命中后亦能安乐国土有情，令无衰老，为有彼王功德于世，国土丰乐，无怨贼等。如是菩萨行菩提行，住菩萨位，已能安乐一切有情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亦能安乐一切有情。般涅盘后亦能安乐一切有情，为涅盘后无量有情与苏都波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获无量福，听闻正法，受持读诵，如理思维，为他演说，亦得无边功德胜利。诸有情类与佛世尊般涅盘后，若念如来所有戒运定运慧运 解脱运，解脱智见运，彼有情类，有此因缘，不堕恶趣，生天人中，恒受快乐，或有正得三乘涅槃，能令自他毕竟安乐。彼有情类，与现身中人非人等，不能为害，诸部位事不能侵恼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念佛功德能灭世间人非人等部位事故。儿时佛赞舍利子言：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，若有情类，能念如来所有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，彼有情类能灭世间人非人等诸部位事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稀有世尊，如来成就如是清净广大妙法。儿时世尊告舍利子：应知菩萨亦有成就如是清净广大妙法。舍利子言：何谓菩萨所成清净广大妙法？佛言：菩萨所成清净广大妙法，为法无上正等觉心，不复退转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：最极清净广大妙法，为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无上正等菩提之性。若诸菩萨以法无上正等觉心，不复退转，定当成就如是清净广大妙法。时舍利子复告具寿满慈子言：诸菩萨众，应起誓心，若诸有情来至我所，求所种种自生之具，我当发起决定誓心，不应发起无资具心。设我现无所所资具，要当方便求迷施语，终不发起如是之心。我既现无所所资具，不应方便为彼求迷。若与有情自失彼者，我当随喜；若不欲失，我当种种方便劝发。要令求者所愿满足，如是菩萨或失有情所需资具，或自共事师长病者所作福业，皆与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欲尽未来利乐一切，令脱恶趣或生死苦，令得涅槃或一切智。若诸有情自行布施，修于福业，菩萨劝彼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如是菩萨所获福聚，与有情不失福业，百倍为上，千倍为上，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亦复为上。所以者何？菩萨劝发回向之心，能令自身及有情类具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又满慈子：诸菩萨众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先应修习方便善巧。随所修习方便善巧，修行布施；随所修行布施福业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愿诸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，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 能令自他俱获胜利。若诸菩萨修行布施，不先修习方便善巧。摄经净且沙数节注：修行布施不能发心与有情共回向菩提，不能摄受所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能证得本所希求一切之智。又满次子：摄诸有情，持广大器，量等三千大千世界，至菩萨所，与菩萨言：我等今须满此器物，愿即施予。菩萨于彼不起异心，但起是心，定当施予，为终不起嗔恨之心。如是有情，倾注于我，亦复不起不施于心，为我如何施彼多物？亦复不起无财宝心，为我云何能办而许种种财宝？满彼有情所持量等大千解气，但作十年，我今为彼修圣神通，种种方便及诸财宝，必令求者所愿满足。菩萨儿时炽然精进，作大加行，求圣神通，欲集真财，施来求者，摄受精进波罗蜜多，既得神通，多集财宝，施来求者，令满所愿，摄受布施波罗蜜多。如是名为诸菩萨众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发广大心，常无厌倦，由思即证无上菩提，能尽未来利乐一切。又满次子：诸菩萨摩诃萨应悯有情而行布施，应住慈心与有情乐而行布施，应住悲心拔有情苦而行布施，应住喜心庆有情累离苦得乐而行布施，应住舍心与有情累平等扰仪而行布施。如是施已，应生是心：我所作福即所作善，普施十方诸有情类，令永解脱恶趣生死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速发心；已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永不退。若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，令速圆满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舍福善根，施有情类，此诸菩萨儿时儿时善根增长。是诸菩萨，若时若时以所修善与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愿同证得一切智智。此诸菩萨儿时儿时善根增益。又满次子：譬如真金，若时若时熔炼烧打，而时而时光色转盛，若时若时光色转盛，而时而时辗转调柔，堪为器具。如是菩萨若时若时以所作善与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愿同证得一切智智，儿时儿时善根转盛，若时若时善根转盛，儿时儿时辗转临近一切智智。又满次子：如有女人 魔营镜面，若时若时加工魔营，儿时儿时镜转明镜，若时若时镜转明镜，儿时儿时镜面无垢，众相皆现。如是菩萨，若时若时以所作福及所作善决定回向一切智智，儿时儿时能普施于十方世界一切有情，令永解脱恶趣生死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速发心；已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永不退。若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，令速圆满一切智智。此诸菩萨若时若时舍己善根，施有情类，儿时儿时善根转胜，若时若时善根转胜，儿时儿时辗转临近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回向所求一切智智，令诸功德渐渐增长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扰于一切。又满慈子，云何菩萨多行布施，摄受少福？云何菩萨少行布施，摄受多福？云何菩萨少行布施，摄受少福？云何菩萨多行布施，摄受多福？若诸菩萨虽经净且杀数大劫，恒舍无量无数珍财，普施十方诸有情类，而不回向无上菩提，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，如是菩萨多行布施，摄受少福。若诸菩萨虽经少食，施有情类少份财物，而能回向无上菩提，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，如是菩萨少行布施，摄受多福。若诸菩萨精于少食，施有情类少份财物，不能回向无上菩提，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，如是菩萨少行布施，摄受少福。若诸菩萨精于净且杀数大劫，恒舍无量无数珍财，普施十方诸有情类，复能回向无上菩提，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，如是菩萨多行布施，摄受多福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以善根与有情共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。若菩萨摩诃萨欲能摄受无量福运，与诸有情作大饶益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，常应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益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益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便能摄受无量福运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作大饶益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诸菩萨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益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刹那刹那功德善根渐渐增长，由此即证无上菩提，能尽未来利乐一切。是故菩萨欲与有情常作利益安乐事者，一切行中常勤修习方便善巧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愿欲有情作大饶益。卷 第579。